你的演技让我佩服，一秒幸福对我来说太过短促，对于我你并不特殊，你会扮哭却不知道这很幸福，把你排除外表光鲜的白狐，我很顽固，绝对不做你的俘虏，你再不离开我就对你大声说不，别靠近我啊！如果只是因为我的美 Sorry， 我不喜欢白开水，别靠近我啊！如果你的心里有个鬼 Gateway， 你的力气都白费，别靠近我啊！如果只是寂寞在作祟， 充满。爱情或许有着太多疑问，我总会遇见不变的吻。 十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。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国佬。 不用问你都知道， 一过了工地北，摇头又晃脑，浪漫的北京夜，一条酒吧街。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，脸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。踢过了工体杯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体杯七号走一遭，想东西十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。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国佬。 不用问你都知道， 一过了工地北，摇头又晃脑，浪漫的北京夜。跟着感觉走就好， 一过了工地北，全身轻飘飘， 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体北晃就好。

问分手的理由，没有夜的星空是我自己的星空，我飞也可以跳也可以不感到寂寞，有流星陪伴我，当然也许你会感到一丝丝愧疚，诺言本身不会后悔出口的理由，没有你的影踪有我自己的影踪，我哭也可以笑也可以天长我地久是爱情的尽头，是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，我怎么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，当我穿梭在黑暗里面，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，我变成一朵放纵的青年，和小雨缠绵在冷冷北风里面，让我飞让我飞，在夜空夜空里才有那种熟悉的沉默，将往事都上了锁，时间它永远是一种逃避的借口，漂浮在半空之中，可以去面对正在进行的坠落，当然也许你会感到一丝丝愧疚，诺言本身不会后悔出口的理由，有我自己的影踪，我哭也可以笑也可以天长我地久是爱情的尽头，是爱情的尽头，是爱情的尽头，爱情的尽头，爱情的尽头。

随风逝去，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。风逝去，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。失去，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情梦也了。 抬起头仰望。

寂寞来袭已经不止两三天，人群终于无处可寻你的脸，会突然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你不在，空荡房间布满尘埃和遗憾，枕边残留你的气息早消散，偶尔想念你做的爱心晚餐，可大多数时候我已经习惯。 我不孤单，我有寂寞的陪伴，我明白爱你最好的方式是让你离开，无论你走得再远，走得再快，只要我爱你，你就一直